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世界文学之旅在今晚俄国文学的介绍里面，我们是主要介绍一位俄国剧作家的戏剧作品的。正如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不单止就是会分析一些小说、散文、诗，甚至戏剧也是我们的主题之一。今晚介绍的俄国剧作家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他在1823年生于莫斯科，1886年逝世的。他是在商人聚居的莫斯科河南区长大，可以说是相当熟悉商人的生活。他的父亲因为在法院来到工作，很希望奥斯特洛夫斯基也都可以成为一名法官。于是在1840年他就是入了莫斯科大学的法律系来学习，对戏剧同时也发生了很浓厚的兴趣。毕业之后，他在莫斯科的法院工作了几年，可以说法院的工作是大大开拓了他对于社会的认识。他对法律非常失望，更加是决心是要做一名作家。他认为戏剧艺术比文学的其他领域更加是能够接近社会，于是他就开始一连串的戏剧的写作，同埋亦都是参加各种的演出活动。他的成名作是叫做《自家人好算账》。这个剧一出之后，可以说因为反映了俄国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令到沙皇尼古拉一世是亲自下令要禁演这套戏的。这个举动可以说是对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他以后的剧本里面可以说对这个打击或者经验都有一些反应。在50年代下半期开始，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更加是投身于创作了。他接连写了好几个剧本，包括1855年的《代人受过》、1858年的《女学生》等等。这个时期的作品都是写一些贫富之间和官民之间的社会关系的。1860年奥斯特洛夫斯基就发表了他最著名的剧作《大雷雨》。在今晚的节目里面，我们也会分析《大雷雨》这个戏剧的。在《大雷雨》之后，他还写了几个是取材于社会现实生活的剧本，包括就是1863年的《艰苦的日子》、1865年的《闹市》和1866年的《深渊》的。在60年代中期开始，奥斯特洛夫斯基可以说是创作精力非常之旺盛，他一年发表了好几十个的剧本，而这个时期的剧本内容也是有很强烈的社会意义的。他一生是写了近50个剧本那么多，对于发展俄国戏剧的现实主义传统被认为是作出了非常之巨大的贡献。他的戏剧的创作题材都是很多样化的，包括有喜剧、悲剧、童话，甚至历史的纪实、舞台方面的场景等等都有的。有人认为他的戏剧是所谓生活的戏剧，至于什么叫做生活的戏剧呢，是今晚我们跟大家分析他在1860年的剧本《大雷雨》里面就会有所触及的。跟我们一起欣赏《大雷雨》的就是本地的戏剧工作者邓树荣先生。记得你在我们节目里面都经常帮我们介绍一些欧洲甚至现在俄国的戏剧作品。我们看到奥斯特洛夫斯基他都是创作非常旺盛，一生写了50个剧本，所以相信对于俄国的戏剧史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如果你在外国读这个戏剧史的时候，一读到这个奥斯特洛夫斯基，通常的人就会是怎样去界定他的作品，或者怎样将他分派为哪一种的体系。 我哋通常咧都讲奥斯特洛夫斯基咧系俄国嘅自然主义嘅代表之一啦。咁事实上喺契可夫之前咧，俄国有四个最重要嘅剧作家咧，包括呢个冯维森、格里鲍耶多夫同埋果沃里。 跟住咧就係奧斯特洛夫斯基，呢四個人咧可以講係奠定咗俄國嘅一個戲劇嘅傳統，喺呢個契可夫之前。咁奧斯特洛夫斯基憑住佢嘅1860年嘅大風雨咧，就被譽為俄國嘅自然主義嘅經典劇作之一嚟嘅。所以我哋講到奧斯特洛夫斯基嘅時候咧，就講到佢好能夠將俄國當時社會嘅現象咧係融合喺佢劇作裏邊。咁呢個包括係社會不同嘅階層嘅一啲矛盾嘅關係啊，男女之間愛情嘅關係啊，同埋宗教嘅關係。而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佢對於一啲少數民族啦，俄國有好多少數民族噶啦，嗰啲習俗咧，好能夠應用喺佢劇作上高，就好似大雷雨一樣。 我哋都知道佢曾經一段時間咧，就係想係寫一啲所謂歷史嘅戲劇嘅，咁但係咧就係努力咗一段咧時間，就好快咧係放棄咗，咁因為咧佢就好希望寫翻一啲劇作係同生活有多啲嘅關係啦。咁但係我哋都會睇到咧，就係奧斯特洛夫斯基咧身處嗰個俄國嘅社會裏邊咧，令到佢係更加注意到所謂社會矛盾嘅問題嘅。咁但係頭先你都提到咧，就係唔單止話個大時代或者歷史嘅轉變啊，對於所謂男女嘅關係。系权力嘅关系，同埋家庭嘅生活咧，佢都有所触及嘅。咁大雷雨呢个剧本会唔会亦都系包罗万有啊？将社会嘅各种唔同嘅面貌或者所谓复杂矛盾性咧，都系带到出嚟。 系啊，大雷雨呢个剧本系一个五幕剧嚟嘅，即系相当长啊。咁其实嗰个故事就系讲有两个比较年老啲嘅人，咁其中一个男人，另外一个女人嚟嘅。咁男人咧就所谓叫做一个英文叫 auto fool。就是一種是兩個字合在一起的字，就是 autocrat， 即是解一些封建主義者，夫即是解狂人。這個人呢，就是他經常都說我就在這裡，我做什麼我都是這樣，就是你不能夠管我，就是他的性格是這樣。另外一個呢，就是女人來的，這個女人呢，就叫做，即是在個劇本裡面就叫做野豬，即是綽號，就是很橫蠻的。咁、那個故事就係講呢個野豬有個仔，呢個仔咧就同一個女仔咧結咗婚。呢、這個所謂瘋狂嘅封建主義者，佢又有個侄。咁但係呢個瘋狂嘅主義者咧就四圍去鬧人嘅，佢見到咩人咧佢都鬧。那個條主線咧就係話嗰個野豬嗰個仔咧就好愛佢老婆，咁於是野豬咧覺得咧就好唔中意，咁就逼佢個仔咧就要更加控制佢老婆，同埋。要佢個老婆咧尊敬自己，好似尊敬媽媽一樣。咁點知咧？個仔個老婆咧反而中意咗嗰個瘋人嗰個侄。但後來呢件事咧就俾佢哋知道咗啦。咁於是咧嗰、那個媳婦咧結果咧就跳河自盡。即係整個故事個大綱就係咁樣樣。 咁剛才聽到你咧都提到一啲嘅特別嘅名稱，譬如野豬啊，或者你話嗰個叫瘋人啊嗰、那個嘅名稱。咁其實有幾多嘅代表性咧？甚至包括埋嗰個媳婦在內啦。喺當時嘅俄國社會，算唔算係一種典型嘅人物啊？ 都會幾典型嘅，因為俄國社會喺19世紀嘅50-60年代咧，係經歷過一個好重要嘅變革，因為解放農奴啦，咁同埋經濟嘅生活咧開始起揚。咁於是係產生咗一種咧好自視過高嘅人，即係嗰種人咧喺嗰個社會裏邊，佢哋掌握咗一啲封建社會遺留落嚟嘅權力，有啲錢，所以佢哋基本上係一種絕對權力嘅代表嚟嘅，即係佢唔會聽任何人嘅勸告，即係我行我素嗰種。咁而另外女方嗰個家庭咧，其實因為大雷雨其實取材於一個地區叫 Volga 嘅地區，咁奧斯洛夫斯基其實去過嗰度咧做過一啲資料搜集。咁嗰度有一個習俗咧，就係話未結婚嘅少女咧，佢可以隨意咁上街，即係同啲男仔咧拖手。咁喺嗰個時代嚟講，算係一個好 開放、 好開放嘅社會。咁同時亦都可以去個男仔屋企自出自入嘅。咁但係當佢結咗婚之後咧，佢就要受嗰個家婆咧控制住。咁直到嗰個家婆死為止咧，這個媳婦咧就轉為咗家婆嗰個地位。所以一結咗婚之後咧，可以講即係可以講係一入豪門深似海啦。咁所以大雷雨其實講出嗰個封建嗰、那個社會嘅制度對於女人嘅束縛咧，係講得非常之有力嘅控訴嚟。咁其次咧，仲有一樣嘢喺奧斯特洛夫斯基呢個劇本裏邊幾明顯嘅，就係野豬嗰個家庭咧，嗰、那個媽媽其實仲有一個女嘅。咁呢個女咧就係好開放，即係佢知道咗佢阿嫂咧係同另外一個人戀愛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勸佢阿嫂咧，唔好放棄呢段愛情，即係佢知道佢唔係中意佢阿哥其實，咁所以佢其實就穿針引線咧，做一個紅娘咁嘅角色咧， 就是令到他的嫂子和他喜歡的人見面和道出了他之間的愛。咁另外咧，仲有咧就係一啲下人啦，喺呢個城市裏邊一啲小市民啦，咁佢哋道出咗佢哋對神嘅向往，即係話，因為俄國有好多少數嘅民族啦，咁亦都有天主教啊，同埋有一啲即係 Orthodox 啊嘅不同嘅宗教，咁佢哋都講出咗喺嗰個社會裏邊咧，啲人都向往宗教嗰種洗礫，亦都有一個喺呢個劇裏邊，另外有一個人物咧。就差唔多係一種遊俠咁嘅角色嚟嘅，咁佢哋四處抱打不平啊，講出咗社會嘅不公義啊咁樣嘅嘢。咁所以總體嚟講咧，呢套戲咧真係可以講係俄國嘅社會咧喺嗰個年代嘅一個縮影嚟。 咁但係主要聽起上嚟咧，都係講翻一啲男女權力嘅問題啊，或者係即係婦女嗰個嘅地位，其實咧喺一個新嘅時代即將來臨嘅時候咧，係面對緊一種乜嘢嘅境況。但係除咗呢一啲特殊嘅社會嘅真相之外啦，仲有啲乜嘢嘅主題？你覺得佢係比較，譬如話佢有普遍性一啲嘅，就算俾我哋今日嘅讀者睇起上嚟咧，都可能令到我哋有啲共鳴嘅。 有一個很重要的主題就是權力的腐化，這個權力的腐化無論是由金錢造成或者是由家庭的關係造成，如果那個權力是沒有一個制衡的力量，好像那個瘋人，他到哪裡他都罵人，就算他街邊買一斤豬肉，他都要罵那個人，說他買得貴。另外一方面就是那個家庭那個家婆，他是憑藉了佢係嗰對夫婦，即係個老公嘅媽媽，所以佢就將佢對佢個仔嘅權力咧，都想咧去伸展埋去個老婆度。咁呢樣嘢其實係一個好，直至到今時今日喺我哋呢個社會裏邊，都係其實係一個好普遍嘅現象嚟嘅。只不過當時喺俄國社會，我哋好似冇得反抗，同埋呢樣嘢好似係理所當然咁解。 咁我相信會係特別係一啲歷史比較悠久啲嘅社會嚇，就係封建嘅社會添啊。咁對於婦女嘅地位嘅嗰個重視嘅程度，同埋解放嘅程度，喺一個所謂新嘅社會即將來臨嘅時候，我哋都會睇到一啲好複雜嘅情況。咁但係問題係咧，就如果聽起上嚟咧，呢個戲都好似有少少係平鋪直敍，但係到底佢用乜嘢嘅手法嚟寫？譬如話用喜劇嘅形式嚟寫，諷刺嘅形式嚟寫，亦或係用一種即係悲劇嘅處理手法嚟到寫咧？ 主體嚟講係一個悲劇嚟嘅，因為最後尾嗰個媳婦咧，佢得唔到佢嘅真愛，所以佢就跳河死。咁但係其中亦都有好多所謂喜劇嘅元素咯，即係譬如話嗰個瘋人佢嗰個角色嘅塑造啊，佢出嚟鬧人啊，同埋俾人哋即係所謂反駁佢啊，冥冥中都係有一樣嘢咧，用喜劇嘅元素咧，係諷刺呢啲絕對嘅權力嘅。咁另外一個比較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融合咗好多當時嘅民歌咧，喺呢個劇本裏邊，即係有唱嘅部分嘅。咁唱嘅部分都好重要。其實除咗係抒情之外咧，喺劇作上一個比較明顯嘅意圖咧，就係對一個精神嘅世界一個向往，同埋一個精神即係主觀嘅投射喺嗰個民歌裏邊。咁所以我諗綜合咗咁多樣嘢嚟講咧，大雷雨咧可以講係一個帶有頗濃厚色彩嘅即係民族戲劇。咁但係咧，有一個喺悲劇嘅主體嘅意識之下咧，又有強烈諷刺絕對權力幽默嘅部分。咁亦都有所謂即係民族嘅元素嘅介入啦，譬如係嗰啲民歌啊諸如此類，你一定要喺嗰個地區唱翻嗰種音樂咧。嗰樣嘢先出嚟， 先至攞起嗰個效果嚇。咁但係會唔會對於戲劇工作者嚟講咧，一個好大嘅挑戰咧？因為咧，佢嗰個中間嗰個情緒嘅變化，譬如話喺邊一啲部分咧，係用一種諷刺喜劇嘅手法啊。咁有啲部分咧，可能有一種所謂深沉嘅悲劇嘅意識咁樣樣。咁加上佢亦都有五幕嘅戲劇嘅劃分啦。咁相信都會係一個好大嘅即係挑戰嚟嘅。但係佢點樣處理？譬如話呢五幕戲嘅進展？ 其實都幾符合一般嘅劇種嘅，所謂有個序幕啦，即係第一幕就介紹出有幾個重要嘅人物同埋佢哋嘅關係啦，即係譬如嗰、那個好似遊俠色彩嗰個有傳奇式嘅人物啦，咁同埋有兩個工人啦，呢兩個工人咧其實係為嗰個瘋人打工嘅，咁跟住咧就介紹野豬嗰個家庭嘅關係，即係嗰個問題，即係佢嘅仔、佢老婆同埋妹嘅關係點樣樣睇。愛啊，點樣睇？母權啊，嗰樣嘢。咁跟住又帶出咗嗰個媳婦咧，原來咧係同個瘋人嘅侄咧係有 戀情嘅，但係呢個戀情咧嗰陣時係未成事嘅，即係話佢見過佢一次，佢好中意佢嗰樣嘢。咁後來咧到第四幕咧就係嗰個妹妹咧就做紅娘，就將呢個人咧擺埋一齊，即係趁住佢媽媽同埋佢哥哥出咗門嘅時候。咁但係到最後尾咧就發覺佢媽媽同佢哥翻嚟嘅時候發現到呢件事，咁而最後尾嗰幕咧就係講嗰對有情人呢個男仔咧決定咧要放棄呢個女仔啦。咁個女仔覺得佢真係中意佢嘅人咧，又為咗好多社會嘅繁文縟節唔能夠同佢一齊。咁而佢丈夫又係受制於佢媽媽，所以變咗兩頭咧都唔到岸。佢結果唯有選擇死嗰條路。 我哋睇到咧，綜合睇嚟咧，《大雷雨》呢個戲咧，人物就唔係太多噶，咁可能嗰個主線都係環繞住嗰個媳婦啊，佢嗰個嘅遭遇同埋感情生活嚟到進行啦。咁但係會唔會咧？對於一個導演嚟講，最大嘅挑戰咧，就係話喺人物嗰個心理嘅所謂嘅同其他人嘅嗰個嘅交往裏邊啊、對話裏邊咧嚟到去描述。喺劇本裏邊有冇邊啲嘅地方，我哋係值得去，譬如話攞出嚟俾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嚟聽聽咧，就係、更加睇到奧斯特洛夫斯基佢嗰個功力喺邊度？ 有一段戲咧，就係講嗰個家婆咧，即係野豬咧，佢係要命令佢仔咧去鬧佢老婆，即係差唔多個老個家婆講一句説話咧，佢個仔咧就要重複一句。呢、這個媳婦咧一路聽嘅時候一路流淚。 咁不如而家我哋咧就聽一聽呢一段嘅對話啦。 好啊。 喂，我同你讲过嘅说话你记得吗？你留心啲啊，唔好唔记得啊，要记住喺个心度。 妈，我记得嘅。 咁啦，而家一切都预备好，马又嚟咗，讲声再见，你可以走啦。 系嘅，妈。我走啦。 哼， 咩事啊？ 做咩你咁样企喺度啫？唔通你唔识得规矩嘅咩？你吩咐下你妻子啊，你唔喺屋企嘅时候，佢应该点样过日子？ 哦， 我谂佢自己知道噶啦。 咁都要讲下噶？吩咐佢，等我听下你同佢讲啲乜嘢。以后你翻嚟嘅时候啊，你可以问下佢，究竟有冇完全照你嘅说话去做？ 你要孝顺啊妈， 叫佢啊对婆婆不要无礼。 系啊。不要无礼啊！ 叫佢尊敬婆婆，好似尊敬自己嘅妈妈一样。 卡嘉，你要尊敬我阿妈，好似尊敬你自己嘅母亲一样。 叫佢唔好游手好闲咁坐喺度，好似位太太咁。 系啊，我唔喺屋企嘅时候，你要帮手做家务啊。 叫佢唔好望住窗外边啊！ 但系阿妈，佢咩事啊？ 讲啊讲啊！ 唔可以望住窗外边。 叫佢当你唔喺屋企嘅时候啊，唔好睇住啲后生仔啊！ 其实阿妈，你何必要讲呢啲话咧？ 你做乜咁啫？你应该听阿妈讲噶嘛，吩咐下总系好嘅。 唔好望住啲后生仔啊！ 嗱，而家你哋两个有咩说话要讲嘅就讲啦。艾尔阿拉，走啦！ 刚才大家听到的呢，就是俄国的戏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在1986年写成他最出名的一个剧作叫《大雷雨》的。邓少荣啊，听刚才那段的一些对话，那就很感觉到那个戏剧成分相当之浓厚，但同时也都是很佩服奥斯特洛夫斯基为什么他会特别关怀妇女的问题在俄国这样。所以当然听起上来呢，就是非常之就是有一种所谓认同的感觉的。但是他是一个非常之多产的作家，在60年代中期他都写了不下20多-30个剧本。那为什么1986年这个大雷雨是成为他最受人注意或者瞩目的一个戏剧呢？ 我相信因为他是一个可谓他对于社会观察最成熟和能够是真的讲出了那段时很典型的社会问题。还有戏剧的手法、人物的塑造也是相当成熟。所以可以说是第一炮 即係令到好多人接受咗佢嗰樣嘢，同埋一路流傳落嚟咧，呢個戲咧可以講係佢嘅代表作咯。正如好似譬如我哋中國一講到曹禺，就一定會諗到佢嘅《雷雨》。 係啊，一陣間我哋都會睇下嚇，到底呢一個曹禺嘅《雷雨》咧，同奧斯特洛夫斯基嘅《大雷雨》咧，有冇一啲共通嘅地方嘅？咁但係咧，你喺節目開始嘅時候，亦都提過，譬如果戈里啦嚇，同埋奧斯特洛夫斯基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嘅俄國作家咧，佢哋係共同開始咗喺十九世紀嘅時候咧，係創造咗俄國自己嘅劇場嘅。咁呢個所謂俄國自己嘅劇場係啲咩意思？ 因為俄國咧，是直至到十七世紀末期咧，先至可以正正式式有一種叫做西方式嘅戲劇嘅出現。因為喺呢個日期之前咧，西方式嘅戲劇咧喺俄國係唔存在嘅。所以嚴格啲嚟講咧，俄國咧係冇自己嘅劇場，即係冇佢自己嘅劇本，冇佢自己嘅劇作家。而係到到十七世紀末期之後咧，由於有西方戲劇嘅感染咧，俄國人先至開始咧係認識西方式嘅戲劇究竟係咩一回事。十八世紀呢幾個作家點解話佢奠定咗俄國劇場嘅基礎，就係因為佢哋係透過佢哋嘅劇作咧，令到我哋睇到俄國嘅生活嘅一個好重要嘅組成嘅部分。咁所以我哋咁講就話俄國嘅戲劇咧係俾呢幾個人奠定咗。 如果你咁样讲嘅时候，亦都令到我哋谂起中国嘅话剧啊。咁譬如中国有西方式嘅话剧形式，亦都系相当近期近代嘅事啦。咁头先提到咧，就话当我哋讲到奥斯特洛夫斯基嘅《大雷雨》咧，好自然。譬如对于我一啲对于戏剧唔熟悉嘅人嚟讲咧，就会谂起曹禺嘅《雷雨》噶。咁《雷雨》亦都系咧喺中国嘅话剧里边咧，系数一数二嘅一个殿堂嘅剧本啊。咁其实两者之间咧，大家都系处于俄国同埋中国一个所谓咧火红嘅年代。迎接新社会的来临，有没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值得我们其实都可以联想一下？ 有的，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就是女性的不平等是一个封建的家庭里面，就是好像你嫁了入去一个家庭里面，你就不是属于你自己的了，你就是属于那个家庭和属于男人的价值观。我相信这个在大雷雨或者曹禺的雷雨里面都是很明显的一个共通点来的。 譬如你自己有冇睇过奥斯特洛夫斯基嘅戏剧嘅演出啦？到底真真正正搬上舞台嘅时候，刚才所提到嘅所谓，譬如话女性受压迫嘅嗰个嘅情况，或者社会一啲真实黑暗嘅面貌咧，可唔可以真系透过嗰种剧本塑造出嚟嘅剧力，系带到个果效咧？ 可以，我喺法国嘅时候睇过两个戏，一个就系《森林》，一个咧就系《炽热的心》。炽热的心咧就特别好添，因为佢嘅导演就叫 Benno Besson， 呢个人咧系以前同布鲁希特一齐做过嘢，而家七十几岁。咁佢就用多咗剧场主义嘅方式啦，好多象征啦，系讲出咗俄国嗰阵时啲人咧点样睇佢嘅土地，即系话土地咧都会好似随住人嘅情感咧一样系变。咁所以呢一種方法咧係幾具震撼力咯，所以我覺得 咁呢一個《炽熱的心》咧就係奧斯特洛夫斯基1868年嘅作品啦。咁另外你頭先提到嘅《森林》咧就係1871年。咁會唔會搬上舞台都有同樣嘅一個所謂引發聯想到戲劇裏邊嘅重心內容嗰種嘅效力啊？ 會。咁呢個當然都好睇啊，係邊個導演，同埋佢係用邊一種嘅手法去處理呢個劇本咯。咁但我睇嗰兩個都相當好。 如果睇个名啦，所谓森林呢啲咧，都会联想到奥斯特洛夫斯基嘅戏剧咧，系有好浓厚嘅俄国嘅乡土嘅色彩，同埋佢哋自己对自己民族嘅嗰种认同嘅。咁可能咧，作为一个中国嘅读者咧，睇佢嘅剧本嚟咧，都需要多啲嘅联想，亦同埋对人哋嘅文化嗰种好奇先至得嘅。咁今晚唔该晒邓树荣。 世界文学之旅，钟杰良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